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咁我係節目主持人李偉才啦，咁喺我身邊嘅咧就係大家都好熟悉嘅 Jeffy 啦。 Hello， 財哥。 係啦，咁首先咧，我咧就其實同大家咧無論係見面也好，亦或你淨係收聽我啲節目都好咧其實都離開咗有兩個幾禮拜啦嚇，因為我實際上咧喺一月嘅下旬咧就同一班朋友當然就有加埋我太太啦、我家 姐我姐夫啦嚇，同埋有啲好朋友咧就12人咧就去咗紐西蘭旅行嘅，咁所以咧有兩輯咧。咁我就即係錄唔到呢咁一早就揾咗啲好友就拔刀相助。咁大家如果一路有追開呢個節目嘅呢可能都應該聽咗睇咗啦。 係啊。 一個呢就係由Elvin 就佢係講城市嘅速寫。 速寫係咪雨傘運動。 係啦，特別就係針對呢個雨傘運動期間呢咁我都睇返。咁佢請咗有幾位呢即係佢話高人啦係咪即係猛人啦就係其實佢哋係一個全球性嘅組織嚟嘅。就叫做 Urban Sketches， 係嘛 ？Sketch 即係速寫啦，係嘛？咩素描啊咁樣啦，咁就係專係城市嘅一個速寫嘅畫家。咁啊請咗三位，好似冇記錯，一位女嘅叫做維維，一個就叫 Noble， 一個叫 Collins 咁樣樣啦嚇。上嚟坐陣，咁啊由阿 Elvin 做主持啊。咁其實咧，我睇少少都未有時間睇曬啊，即係嗰集。咁另外一集咧，其實真係我就覺得係有啲尷尬，有啲面紅啦，真係竟然後面打咗我個大頭。出嚟，系咁就系由阿 Ringo 咧，我个死党咧就揾埋阿 Pegasus 吓，就另外咧有一个 Hoff 啊，一个后生仔 Hoff 冤咧，咁就一齐三个咧就系话讲我嘅特别系即系最新嘅著作啦吓，即系资本的冲动啦咁样样吓，咁我又系睇咗少少，亦都冇时间睇。 我都睇咗四节，系啦，不过就未睇埋剩低嗰两节 噶嘛，系嘛？ 速写嗰个就未睇。 系咁老实讲咧，就我自己个。嗰集呢即係我都唔打算睇晒㗎啦即係如果大家睇到認為你有啲乜嘢同意定唔同意呢你可以網上留言唔緊要。咁不過實際上呢我就唔係派人批評喎講真。第一其實呢你話我鍾唔鍾意人讚賞呢咁呢個世界上呢係冇人唔鍾意俾人讚賞嘅。所以如果我話係我唔鍾意呢咁我都係呃你嘅啫係咪咁但係好事實講呢其實係每次寫文章特別是出書的時期呢其實我真的很真心地說你讚我固然開心但是呢你彈我呢我往往更加開心是不是因為在批評之中呢才有進步嘛 講 真你讚的基本上即是你完全同意啦 都是那些東西 那你大家都同意了那就是這樣去到那個地步啦是不是但是你不同意的話呢那就有得拗了那樣呢其實我就是一個我經常都說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啦浪漫主義者啦我是信真理越辯越明的不過又咁講啊 ，Jeffy， 我成日都講，我亦都信咧，去到某啲地步咧，係唔打唔得嘅。 哇！ 我係好信用，我好細個已經有咗，即係我講大個問題，我覺得呢個地步咧，喺人類嘅世界咧，係往往有排都未到咧，就已經打咗啦。咁解啫，嗱，你明我，你明我個邏輯啊？即係我係好信真理越辯越明。但我亦都信咧，有時喺某啲嘅位咧，其實大家所即係堅持嘅真理唔同，或者個利益上有衝突咧，咁咪打咯，有乜所謂啫？係嘛？咁事實上咧，因為呢個世界係有野蠻，相對於文明，有邪惡，相對於正義噶嘛。咁所以其實佛家都咁講噶，我哋成日話佛家咧就慈悲為懷，普度眾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係嘛？好啦，咁但係你慈航普度之外啊，佛祖亦都咁講嘅，就係低微菩薩都可以變怒目金剛。係嘛？即係你面對真正嘅邪惡嘅時期，同埋就係話，喂，我哋即係就算係學佛嘅人咧，都要有一個心，就係話你慈航普渡嘅過程入面咧，你係要點啊？降龍伏虎， 哇！ 斬妖， 除魔， 除魔嘛，係嘛？呢個係好現實嘅，呢個世界大要明白一樣嘢。但係個問題，我要問一個問題就係，你之前有冇拗到死為止先？ 拗過， 你有冇拗過先？ 思辨過， 即係有冇一個係好理性嘅、好和平嘅？嘅和理非非啦，即係咁講啦我哋和理非非要去到盡，咁咪打咯，有乜所謂啫？咁咪打咯。呢個我由細到大我都信呢套嘢㗎。 一定要打㗎呢個世界。 道理。 但係你要和理非非先啊嘛。 嗯。 係嘛？你都唔和理非非就打。 先例後兵。 係啦，就係、是、咁簡單啫嘛。其實呢啲係常識。即係我成日覺得都唔使解㗎啦，係嘛？但係我講出嚟，有時啲人都覺得好奇怪啦、其實呢啲係常識性嘅嘢啫，係嘛 ？OK。死啦！講一講都唔講 不過咧，咁呢個節目咧，上一個節目係、就係、是、呢個輕彈淺唱李慧才嗰個標題啦。咁才哥你一定要聽埋， 要聽埋㗎。 係啊，冇錯。因為其實咧，睇個標題就好似講才哥你唔好意思啦。 係啦。 但其實咧，我聽嘅節目咧，都係前面講少少嘅啫。咁後面主要都講你本新書 《就是、 資本的衝動》。 嗯 同埋咧，其實佢哋咧亦都唔係話即係純粹讚你喎。 係啊，我知 有彈讚有彈嘅。咁所以其實都係就值得睇嘅。 尤其是我知阿 Hoff 咧，講老實講，阿 Hoff 咧其實我同佢就未算係好熟，其實都係網上結識。後嚟咧就有碰過頭，即係有啲活動嘅時期。咁最上一次就喺最賢書室，即係我負責一個研討會，咁佢又嚟捧場，大家嚇即係又傾個偈咁啊。咁但係咧，我以我所知佢係讀 finance 嘅，佢讀金融，咁所以佢對呢方面嘢好熟，係嘛？咁我都睇過佢寫咗一個短評對我本書、我都話啦，我其實就好慨嘆。雖然我本書出嚟之後咧，其實嗰個傳媒嘅反應就算係影得唔錯， 幾好， 有好多份嘅傳媒都同我做過專訪介紹嘅。咁、但係咧，我就話啦，其實嗰啲介紹咧，全部都係一啲好行貨嘅嘢啦，有啲好表面嘅嘢，其實係冇一篇正式嘅叫做評論，係冇嘅。咁於是咧就我喺網上我自己嘅 Facebook 咧就喺度呻過嚟嘅，咁呻過嚟咧，於是阿 Hoff 咧就係 take up the challenge 嚇，佢話好啦，即係佢意思即係話才哥你好想人正式嚟去睇完你本書，然後去一個書評，咁於是佢寫，咁佢寫咗咧，佢特別講都係話佢第一部分咧佢基本上冇乜異議，咁、但係第二、第三部分咧其實佢都有啲意見嘅咁樣樣。嗱咁因為今日咧我哋唔係講呢個題目，咁我只係講一個好簡單嘅啫，但我今日唔會提供答案嘅、因為我聽過真係有唔少人咁講，佢話才哥，佢話你話咧資本家嘅利潤咧必定係剝削工人嘅剩餘價值而嚟嘅， 係啊， 咁但係如果當我資本家蝕緊錢咧，嗰門生意係蝕嘅時期，咁係唔係工人倒翻轉頭剝削緊資本家咧咁？好有趣喎、呢個問題係嘛？咁佢蝕緊嗰陣時。都冇利潤咯，個利潤係 negative 嘅。咁你點樣話佢剝削工人嘅剩餘價值咧？嗱、我就賣個關子，我就唔答住，因為一答咧就今晚就講曬嗰個題目啦。所以我唔答住。咁樣咧，其實當然我心入面有答案啦，但我唔講住啊。好啦，咁啊，頭先係講兩樣嘢咯喎。係 啦。 咁即係一個 global divestment day 嗰樣咧，就要呼籲大家啦，因為原來而家全世界咧，有發起咗一個好龐大嘅全球公民運動咧，就叫做 Global Divestment Day。咁我都未揾到個中文。 Divestment 即係 啦， 即係調翻。 其實係 investment 嘅相反。Invest 大家就知啦，投資啦，主要賺錢啦咁啦。咁但係咧 ，divest 咧就即係話咧，就差唔多可以我哋成日講嘅撤資。撤資即係話離開佢啦。咁當然唔同啦。撤資喺馬克思嘅術語就叫 capital flight 嘅、我講過啦 ，flight 就即係飛走嗰個就嗰個 flight。咁但係呢個 divestment 咧，即係話我離開呢一個領域、呢、這個行業、呢、這個產業，我唔再投資喺嗰度啦，我就叫 divestment。咁佢呢個 global divestment 主要係集中係咩咧？就係而家人類生死存亡嗰樣嘢啦，就係、二氧化碳排放嘅元兇就係化石燃料。化石燃料 fossil fuel。咁就係話咧，其實呢樣嘢。我喺而家眨下眼四年前啦嚇，喺2011年嘅五六月嗰陣時出版嘅《喚醒69億隻青蛙》全球暖化落幕披露入面咧，我已經有提到，不過就擺咗喺最尾嚇，係、喺後記。咁我今日咧特登抄一抄係259頁啊！如果大家有嗰本書，即刻抄去259頁，有冇我提到嘅？我話其實就唔好睇小個人嘅力量，正如我哋去投票一樣。我哋成日都讲啦，即係嗰个逻辑就係话，即係多我一票唔多， 少 我一票唔少，所以咁我不如唔好投啦。譬如话翻风落雨啊，喺外国落緊雪啊，又要揸车去票站啊，咁样唔投啦咁样。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作呢个咁样嘅推论㗎喎。但係如果每个人都咁諗嘅时期呢，卒之就冇人投票。係咪咁卒之呢，你呢个民主嘅制度呢就崩溃。即使选咗出嚟，佢又冇认受性嘅咁样咁所以好得意嘅。其实呢个个人与集体一个好微妙嘅逻辑背后。我就亦都成日啲人强调就话唔好睇小我哋个人嘅力量，包括我哋作为消费者嘅力量。咁所以我入面有提到就话，正如而家我哋好多人，因为我四年前写嘅时期，其实差唔多五年前写啦，咁已经好多人提出就话唔好再食鱼翅啦嘛。 咁你話叫政府立例禁魚翅入口咁樣，政府就唔騷你嘅，因為佢又諗好多嘢啊，又會損害商户利益，商户又會嘈啊，諸如此類咧。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就即係嗰啲環保嘅人士咧，係嘛，就話不如我哋咧作為消費者自己主動咁樣，就唔好再叫魚翅啦咁。估唔到咧，幾年之後咧，而家真係個影響好大喎，好成功啊！基本上又是年輕嘅夫婦啊，即係新婚嗰啲咧擺酒咧。你差唔多係揾唔到魚翅㗎啦， 冇錯。 反而老人家生日咧， 咁啊， 就仲有，因為佢冇辦法，因為佢習慣咗。咁我哋又做後生嘅，都唔想佢唔開心，咁唉算啦，叫翅啦。但我哋年輕人咧，多數咧， 而家都好少， 就好少人叫翅。咁所以我最近聽新聞咧，就話哇，原來魚翅嗰個銷量咧係跌咗好多好多。咁所以我亦都舉咗呢個例子，咁我要跟住就咁講，我話正如好多人咧就呼籲唔食魚翅咧，咁可能咧就海入面嘅鯊魚咧就救得到啦，即係唔會話係滅絕啦。咁但係咧同樣道理，如果我哋全部都唔再去買即係同化石燃料有關嘅股票咧，咁、而將嗰個資金係轉移到投資喺可再生能源咧，咁、我哋咧就可以咧係能夠達至呢、這個即係盡快減排嘅效果，而且亦都咧能夠令嗰啲太陽能啊、風能啊盡快可以發展起嚟取代化石燃料咁。咁其實咧，大家睇睇第259頁啊，嚇冇呃你嘅，自己去睇下。我已經有講咗，但係今時今日原來到咗下個禮拜2月13、14號星期五六咧，而家就全球咧就呼籲發起咧，就係叫做頭先所講嘅，即係我中文咁譯啦，因為揾唔到中文名嘅，就係全球化石燃料撤資日啊，即係清楚啲啦。其實就咁叫做divestment 嘅啫，不過我就話全球化石燃料撤資，我都喺 Facebook 度做咗個呼籲噶啦，我亦都俾到啲 hyperlink 咧，大家知道咧去到嗰啲 website 嘅。咁啊，但係好可惜，我暫時咧，我周圍問過啲朋友咧，即係有關嘅朋友咧，似乎香港 就好少響應啦。 冇啊，暫時未有邊個組織係有個響應嘅。咁所以我都想，但其實個時間已經好逼迫啦，啱啱一個禮拜啫嚇。咁啱個禮拜，咁我都盡做啦，睇下有冇辦法可以。即係發起到有啲嘅嘢做到出嚟啦。 咁呢、個設置日咧，佢係一啲即係主要係個人自發啊，定係有冇話其他機構啊？係 問得非常之好。其實咧，嗱當然我哋咧個針對咧係所有人嘅。但係其實最重要咧就係一啲大嘅機構。包括嗱呢、這個嚟講，我哋成日都講啊，大學其實係作為一個社會良心嚟存在噶嘛，係嘛？即係守護住我哋社會嘅。核心價值啊，作為一個文明嘅火炬啊，嚇明燈啊，乜都好啦。咁但係個問題咧，而家大學好多時都好有錢嘅啦，大家知道嚇。咁、佢有錢嘅時候，因為好多人有 donation 啊、捐錢啊，咁佢有一嚿錢，嗰嚿錢一定有個基金嘅，嗰、個基金一定其實係要投資嘅、即係等於我哋香港嚇有外匯基金一樣啫嘛。咁所以我覺得最好嘅咧，第一個嘅對象，我哋嘅目標應該就係針對大學。 大學， 因為頭先講起話食魚翅嗰樣嘢咧，其實其中我最先帶頭嘅就係香港大學。唉、真係冇效， 唉 冇效。香港大學咁當時佢就話：如果你哋出去招呼人咧，即係公款嚟去食嘢食飯咧，有魚翅嘅話咧，咁就唔該你自己埋單啦。即係大學就唔會俾翻錢你嘅，即係冇得 claim 啊！我哋所謂嚇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呢、這個傳統咧，以我所知咧，差唔多就係遍及所有大學、啊都係跟隨嘅，就係話我哋公款嗰啲食嘢咧就唔會有魚翅嘅咁樣啦。咁所以我哋都應該咧係諗咧。針對起碼譬如香港八間大學咧，就話唔該佢哋所有嘅錢喺投資過程入面咧，應該係完全係冇同化石燃料有關嘅。嗱，講真，我都幾肯定佢哋一定有嘅。因為而家咧，即係嗰啲咩石油啊嚇嘅嘅股份咧，其實係好重要藍籌股嚟噶嘛，好多已經係嘛，咁佢哋冇嘢嘅，佢哋純粹就係、 安全 係啦，冇錯啦，即係投資嗰個角度嚟睇啫嘛。咁、但係咧，我哋覺得而家你已經其實我已經唔係一個。所謂金融啊、財務嘅問題啦，而家係提升到一個道德嘅層面，甚至係人類生死存亡嘅層面。咁、所以我強烈嚟喺度呼籲咧，起碼嗰八間大學係帶頭咧，就是、divestment、 okay。 咁就借住下個禮拜五六二月十三、十四號嚇，就係、提出呢樣嘢。咁再做諗到啲咩做咧，就即係總之諗到乜就做乜嘢啦。好啦，咁我哋言歸正傳啦。 好， 通常我哋開場白都去咗半個鐘㗎啦，呢、這個就係我嘅習慣啦